收听1033雷人秀。欢迎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事儿真是纯嗨啊！有一个男士，他叫刘先生啊，他老婆长得很漂亮，你知道吧？老婆长得很漂亮呢，于是他就用老婆的头像，到网上做自己的 QQ 头像，然后呢，假装自己是个妹子，然后骗到了很多痴情男，到目前为止共骗了76000多块钱。那骗来的钱他做什么了呢？这个刘先生全都打赏给了女主播。当然现在这个刘先生是被逮起来了啊，被逮起来之后，这个刘先生还感慨说，我去，我骗了76000元，就靠一个我老婆的头像，哎，漂亮头像就可以赚这么多钱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傻子真是都有哎。然后他把钱打赏给了女主播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傻子都有哎。那刘先生呢，目前是最新消息是获刑3年7个月哈。不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刘先生那个漂亮老婆嫉妒地看着那个女主播说，哼，还是我长得好看，你叫我做网络女主播吧，要不然你把我的黄瓜跑车都还给我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，我需要振作一下，7、8、9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交给谁，交出去会不会后悔，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，我的一颗心交给谁，交出去能不能收回，付出了感情只怕换来是伤悲，

13.8% 的创业者对住宿和餐饮业比较感兴趣，另外13%的创业者是选择了农业哈。那像艺术专业的呀、农业学专业的、工学专业的学生创业的意愿比较高，像那些学历史的呀、学理科专业的可能就相对于创业的兴趣就比较低哈。那有这个报告是说，为什么这个学生的学历越高，这个创业的意愿就越低呢？当中解释说，可能是因为创业的机会成本高。我就这个问题，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，为什么人家学历越高，越是名校出来的，越不愿意创业呢？越不愿意自己当老板挣钱呢？一个哈佛的博士说，创业，我爸妈都创好了呀。分享一个最新的名词哈，叫 PMI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叫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。这个指数通常越高，那这个地区的制造业就越活跃，越活跃，那经济当然就越好了。那12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的制造业活动是有个报告出来是说，活动连续第5个月上涨，也是证明了咱们的经济比较稳定哈。这是国家统计局说的。12月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有51.4，那已经连续5个月保持在50点以上的这个数值了，也是2016年以来全年度啊月度最高的一个数据。那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的副会长他就说了，从全年的这个 PMI 值来看呢，我们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趋向减缓，也就是说给我们2017年这个经济增长 GDP 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说到我们国内的制造业哈，我前段时间还听一个朋友说，就国外的朋友，他说 Made in China， 中国制造真的很厉害。通常你到国外去，你比如说拿件衣服看标签一看，哦 ，Made in Vietnam， Made in Thailand， 在越南制造的或者是泰国制造的，这都属于低档货。

而且最近学高尔夫是个流行哦，特别是在国外的一些非常大的大学哈，像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新生，SAT 考了很高的分，曾经当过学生会的主席，喜欢阅读书法呀、写字呀、音乐，样样神通。可是，帮助这个人，这个十八岁姑娘啊，进入到斯坦福大学的，不是因为她会这么多，而是因为她具备国际高尔夫球星的潜质。他会打高尔夫，所以进了这个学校。那其实过去几年间呢，很多中国留学生得到这个奖学金都是因为打高尔夫球哈。那这个潮流呢也是从去年2015年开始加速的。很多包括像斯坦福啊、普林斯顿啊、南开大学呀、他们都有高校的叫高尔夫项目，就是只要你这学生你的高尔夫打得非常棒，我们学校就要你。那关键是什么呢？这些高尔夫打得好的青少年都来自于中上层家庭，从小就开始学高尔夫嘞。但你想想，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高校都青睐打高尔夫球的小朋友呢？为什么呢？打高尔夫球就那么神奇吗？一个国内的校长猜测说，怎么打高尔夫球多好啊，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多棒啊，你看看不打高尔夫球我们这么多地怎么用啊。 梳过的头发，我淋过的潇洒，踏上了这条路，我踩着轻快的步伐。满天的晚霞，红了天之涯，思念像一杯烈酒，不断的升华。热血满腔，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，每一次的回头望，回家的路又更长。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。我回来啦，可知我心不牵挂，艾琳娜，我回来啦，你的心是我的家。周围的亲人啊，梦中的爱人啊，用红红的路过温一盏思念的热茶。我背上老吉他，热泪已不听话，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。夜来无恙无香，我白发苍苍的爹娘，是你紧紧的拥抱，温暖漂泊的肩膀。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，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。爱你啊，我回来啦，可知我心有所牵挂。爱你啊，我回来啦，你的心事是我的家。 有一个纽约啊，有一个餐厅叫 Industry Kitchen， 他们出了世界上最土豪的 Pizza。 OK， 这是位于纽约市南街海港的这个餐厅，他们这款豪华 Pizza 售价是$2000一个 Pizza。 这个 Pizza 叫什么呢？叫 24K Pizza。 那顾名思义，24K Pizza 呢是覆盖在24克拉金箔下面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上面还放了鹅肝啊，甚至还有松露，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高啊，2000美元。那当然有美食家是评论说，有个营养师说哈，说这款土豪披萨最昂贵的成分是什么，就是从厄瓜多尔进口的金箔，但是这个金箔缺乏营养成分呐，可不是嘛，是不是啊？不过你想想，2000块美元的一个披萨，我刚刚查了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哈，是6.93。你想想看，折合成人民币2000美元，折合成人民币13860块钱买个披萨。各位，13860块钱人民币买个披萨。不过那刚刚我们导播说什么？披萨上面有24K 金的克拉金子，哇！我赶紧要用人民币多买几个，保值啊！最近黄金应该升值了吧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

一直勇敢感谢你，也一直我不会羞灭灭，因为你害我心破裂不破掉，尽管尴尬是难题，爱的世界你能听，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只是老，我的为你都离开，希望你也放了开，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，一条歌给你听，用心来唱，希望你知影，我把心爱为我对天来就抓，就抓我对你笑绵绵，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

在。都市中我明白，每一个真实的现在，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。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，却一直不见到来。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，却从也收不回来。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，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。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，也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。 Yeah.

交错，许愿你藏你的情路，手牵手，生死与共看透，夕阳尽头，爱是什么？因为爱人如此不再无理由，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解读留言说：“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”哇，你这把我2016年形容的真是好现实啊！丑男说：“被窝放屁，独吞。”有听众说：“不对，是自产自销，好不好？”冬天冷啊，被窝盖紧一点。另外有唐川喜留言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记得考46级哦。”阳光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还有什么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创业者留言说：“我经常听岁数大的人讲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跟好人学好人，跟狐狸学狐狸，学妖精。”另外还有二群当中闻香识狗肉留言说：“我老娘常讲，吃亏是福，我吃了30年的亏，福在哪儿呢？”那边有一个栏杆，你稍微扶一下，别倒了啊。听，还有猪猪留言说，他的头像，他的名字就是一串猪啊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不是小鸡儿炖蘑菇吗？Minori 说：“花儿凋谢不再开，光阴一去不再来呀、啊。”快30了吧？好，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熟知的，古语，老话或者是俗语都可以啊，歇后语等等的，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那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群听众群聊当中，跟着大家一起嗨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，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，给你拉进去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 ，See you。 在那遥远的深海，蓝色的世界，有着丰富而又多彩、宁静美丽风景。在这熙熙攘攘的繁华与群里，有个平凡的小鱼儿，有一些音乐向往，可是什么却不清楚。朋友们来来往往，带着梦想畅游远方，有很多的快乐，有时候也莫名的惆怅。神奇的故事，有着不可思议色彩，那样的不寻常。在这无尽的大海外面，有个世界是那样灿烂而宽广。鸟儿在自由歌唱，在阳光里喜悦飞翔，闪耀的美